婚纱，头纱瀑布啊， 新娘的头纱， 这是其中一个哈。 对，这是 它是不是很高啊，还是宽的那种？ 嗯，它属于它是很高，而且面积很广，很宽的那种。 Okay, 对， 也算是大的瀑布之一。 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也是一个当地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点。 这是观赏型的， 对， 有没有感受型的？ 有感受型的，有感受型的。里面有一个瀑布名字也很有意思， 里面 叫大家来， 大家来， 对，大家来、 啊、，Come on 的意思。 不是，它那个字儿虽然不用那么写，就是是来是草字头下面加一个来。 哦，那个来 啊，对， 阿来 家也是那个力加一个口的那个家。 哦大 家来 okay, 但中国人听了感觉很有意思， 是 音译、就是音译过来就 那我们都来了怎么办呢，那我们都过去了， 然后来了以后其实这个瀑布分两部分、 哦、 一部分就是其实像那个新疆头纱一样它具有观赏性， 是 有一些就是去那个留尼旺这边是南部旅行的时候会去经过这个岛、 嗯、 就经过这个瀑布、 嗯、 会看一下，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去这个瀑布下面去体验，然后当然我就是这个体验者之一。 你是怎么体验的，是泛舟还是深水还是被瀑布冲？ 其实是溯溪 啊， 对， 溯溪， 但是这个溯溪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uh-huh. 因为最开始听向导说要就是溯溪的时候我以为就很简单啊，就是沿着小溜边淌淌水涂涂布 对, 对, 对, 对 吧、 uh-huh. 这可能是大家心目中的一个溯溪的一个 是穿个专业的溯溪鞋 对就完事儿了、 uh-huh. 但实际上真不是这样， 怎么样， 而它中间分了其实分了很多的小项目，当时是也是请了一个类似于向导 OK 他第一步就是从岸上 嗯 用滑索直接飞到瀑布那个瀑布的正下方的那个潭里、 哦、啊那种 对对对、 哦、 就是直接那个把着那个锁他就会给你安上那个锁， 把人运到那儿去， 对你就直接飞下去、 啊、 然后但是我其实我不知道有这些水上项目，我虽然是一个就是潜水员 AOW、 啊、 但是我不会游泳 你会潜水不会游泳 对就没有什么 了解， 对我会潜水、 啊、 不会游泳、 啊、OK 我不知道还需要游泳、 啊、 然后我就冲下去了，冲下去了以后呢就是上午的上方就是瀑布就往下再冲、 嗯、 然后我下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深潭嘛、 哦、对呀、啊、 我就懵了， 蓄水蓄水 我就懵了、 嗯、 我就一直不敢，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还不是一点也不会游泳，但、就是、 因为你潜水毕竟接触过 水，对还不是一点也不会、 嗯、 然后但是就不是太好， 是的 不是太懂水性， 会紧张， 然后掉下去以后那个锁我就一直不敢解你知道吗，我纠结了半天我就解开了、 哦、 解开了以后我也是沿着那个石壁一直在趴着走、 哦、 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是实在不行了有一段需要你游，然后我真的是一边游一边被同伴拽呀，就是拽到了对面、 哦、 然后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对对对， 后面还有项目， 对还有很多项目，然后就是接着你会就是沿着这个溪去往前走 啊、 uh-huh. 然后走到一个部分的时候，然后教练就突然停下来了，然后是一个大概一个5米高的这样一个崖，旁边是那种小的那种瀑布就往下冲的那种，要干嘛就是跳下去， 好爽啊， 哦 5米是吗， 大概是5米，第一个小的是5米， 也不矮， 对也不矮， 不矮 有点小纠结， 对 因为 十米跳台的中间部分， 我不单其实跳这一块我还好 还行，嗯 我怕水这块， 对主要是底下那个， 对我因为它那个潭也是很深，然后 啊听上去好刺激啊， 没办法啊，没办法，就而且就是你站到那块的时候前面一个一个连着跳 下水饺嘛，对不对， 对因为他们就是国外的人，他们对这个东西感觉 太喜欢了， 对非常喜欢， 嗯 啪一个一个往下跳， 是 然后可能有一个整个我们的一个团就 跟你一样 就一个我是跳了、 啊、 我不是不敢、 啊、 就只有一个他没跳，一个应该是个法国的一个女生对、 嗯、 他们实在不敢，然后他就到一边他可以从别的路超过去、 啊、走回去、啊、 然后我就站到那儿，然后他就 one two three， 然后 没有准备只有5秒钟是吗， 对就3秒钟， 三秒钟 然后我就跳了， 哦 然后就直接跳下去以后、 哦、 你基本上要在水里大概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重力嘛， 对 你要在水里大概2到3秒的一个时间才能浮上来、 哦、 浮上来以后呢，因为这个他其实他这样穿的这个衣服吧它是有一点点浮力的、 嗯、哦 啊然后你、就是、 帮助你， 对然后你再使劲蹬一蹬其实 就 能浮起来， 对 能浮起来，然后就游到一边 OK 然后接着往前走， 哦这是第二个项目， 对就是算是我把它分为项目，其实他们大就是一个大项目叫溯溪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中间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湍急的一个就是 河 流、啊 河 流啊、 这个东西你走肯定走不过去你怎么办，就是教练先他先想办法过去以后、 uh-huh. 他在对面接着你，你要往前跳